最二次元的装扮，路人都向我看，我就是喜欢我的喜欢，管你喜不喜欢。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图书馆于日落之时闭馆，玛雅给沃克尔送了一些香喷喷的烤鱼干，大快朵颐的沃克尔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暗暗决定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主要讲沃克尔的经历和当地的风土人情。讲着讲着，外面忽然下起雨来。 衣服！ 沃克尔惊呼，别怕，这里的雨水很干净，和受一次漂洗一样。沃克尔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半个小时后，大雨渐渐的停息，沃克尔将玛雅送到门口，发现由于空气中含水量增加，使得地平线下的阳光折射到西边天空，照亮了整个小镇。有人开窗看雨后的景色，有人踏着轻盈的步子出门，一些小朋友沿主街道跑到海边沙滩，欢歌笑语，和谐淳朴，干净整洁。沃克尔感到一种比雾谷还要强烈的多的温暖，不仅产生了一丝不愿离去的念头。不能这样，他暗暗地提醒自己。沃克尔向玛雅借一柄铝合金和碳纤维做成的复合弓，十几枚合金剑，一把手锯，一柄铁锤，几盒铁钉，一套木工刀，从此以打猎和海边捡贝谋生，并开始造船。他时常把一些猎物送给玛雅及帮助过他的人。他伐木造船，有条不紊地为出海做着准备。沃克的船在半个月后出具雏形，粗实的樟木龙骨铺上油木甲板，双体构造，可以抵御更大的风浪。他每天清晨进山打猎觅食，中午回来造船，一直工作到太阳下山。虽然玛雅教他一点当地语，他与当地人却只能通过手势互猜，时常有孩子围着他看，他便用下脚料给孩子削七八个回力镖，并给他们演示如何使用，这可乐坏了当地几个最顽皮的小家伙。 有的拿回力镖去打海鸥，被父母一顿揍，而后冲着沃克尔抱怨。他帮助泥瓦匠修建修缮房屋，与渔民一起出海打鱼，村民与他渐渐的熟识。玛雅的女儿波娃时常来海边去帮助他，他甜甜的笑脸，大大的眼睛，健康的棕色皮肤俨然成了一幅画。沃克尔心底不知何故，似乎有种奇妙的说不出的不知甜蜜还是紧张的感觉。波娃时常带他去镇里，他爽朗的笑声和落落大方的仪态始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回到图书馆独处的时候，这种感觉越发的强烈。沃克尔意识到自己喜欢上波娃时有些惊慌失措，他的战友还在家乡流血牺牲，这种感觉常常让沃克尔睡不着，起身坐在床上点燃鱼油灯，懊恼地看着火苗跳跃。他反复压制自己的欲望，毫无用处，青春年少的心比亚马逊的沙流还要势不可挡。心下无计可施时，他便吹了灯，穿上外套，出门去海滩走走。图书馆的门可以不关，这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夜空似墨蓝色的水，繁星满天。沃克尔坐在海滩上远望，听着潮声，回忆同战友一同走过的血雨腥风的无比充实的日子，回忆自己帮助拯救过的人，回忆头给他的信心和鼓舞，回忆所见所闻的苦难，最后他倒在了沙滩上沉沉的睡去。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波娃到海滩到图书馆找他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让他的心底既欢喜又矛盾。他并非绝代美人，想必是小镇和他的气质交融在一起俘虏了他的心吧。他知道自己被善良的波娃和和平美丽的小镇吸引，越发想留下时感到自己比头的定力差得太远了，便试图用忘我的专注的高强度工作转移注意力。他知道头也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哪一次都没有把他留下，他一直在奋斗的路上前进，不知疲惫，不会停止。一天中午，海滩上出现了一些不速之客，一艘千疮百孔的两栖登陆船像个火柴盒一般舱门打开，走出七八个满口脏话一瘸一拐衣衫褴褛满是酒味和血腥味背着枪的男人。他们看到海边小镇，眼里霎时放出了贪婪的光。有几个人要往沙滩上冲时，忽然被一个穿着黑色军服的光头拦住。 你们知道这上面有多少武装吗？ 他声音很小，正在海滩上造船的沃克尔和镇口瞭望的村民都没有听见。不知道。 如果他们有硬家伙呢？切，打草惊蛇，你他妈的早就成筛子了，我们一个都活不了。回去别让人看见，先清点一下手里还有多少吃饭的家伙。 当两栖船的舱门再次打开，七八个人没带骨气走了出来，衣衫略整，满面微笑，他们举起空空的双手，缓慢地向小镇靠近。 我们落难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为首的光头用世界语喊，村民们站在镇口的高处看着七八个奇怪的家伙。沃克尔感到这些人不同寻常，他睁大眼睛在旁边盯着他们，感到他们的肩膀僵硬不自然，感到他们的笑容下有扭曲的肌肉跳动，潜藏着一股想抢劫杀戮强奸的邪念。他有点不敢相信，揉揉眼睛再看，判断如旧。他倒吸一口冷气，伸手示意孩子们躲在船后不要出来，自己躬身扶于船后装作工作的模样，却暗暗地拿起了复合弓做好攻击的准备。玛雅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用世界语和陌生人对话。光头见有人出面，便下令同伴止步，自己独自向前说道： 我们被一群机器人袭击了，九死一生，我们救了很多人。 光头指指身后满是枪眼的两栖船： 我们是人类的英雄。 他忽然被什么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裤袋里甩出一个手雷，落在村民脚下不远处，人群忽然退后，神情紧张。玛雅的话音也止住了，光头忙起身，惊慌地说：“ 哎呦，我的手雷！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害怕，没拉开引信，不会炸的。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他躬身上前，捡起手雷，装回裤袋内。 哎呀，口袋也坏了。哎，机器人真厉害呀！我们为人类流了多少血，我也不知道。总之是舍生忘死了，本想能有人帮助我们，没想到却是这样的落魄呀，看来是没人帮助喽。弟兄们，走，换个地方吧，世界那么大，一定有我们休整之地，等我们休整好了再去和机器人拼命。 他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语气渐渐变得颓废悲凉。玛雅上前几步，粮食我们还是比较充足的，请稍等。他转身告知居民们凑些吃的，放到光头等人眼前。食物拿来之后，七八个人一拥而上，狼吞虎咽，吃相极其粗鲁，不合口的咬一口就丢掉，合口的吃得满嘴掉渣。村民见事情解决，便慢慢地散去。在嘈杂混乱的咀嚼声中，沃克尔听到他们用世界语小声对话， 手雷是试探，他们没有掏枪，说明此地并无武装，至少他们的防备心理没有那么重。 光头说道。 头儿，什么时候动手？ 一个人问。 晚上。 我们现在一定要表现得谦卑，记住要笑，只要他们放松警惕，我们晚上就有胜算。一共才有16颗子弹，能干什么呀？谁让你开枪了？你不会从背后下刀吗？老子怎么教的你？颈动脉也忘了吗？别说，这食物还不错，看来这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里有几个女孩挺漂亮的，哼哼，今晚抓来享受享受。 沃克尔听得额头冷汗直冒，他浑身隐隐的颤抖，恨不得现在就上去杀掉这些畜生。对方并非省油的灯，一看就是战场上的老手，自己若以一敌八，基本毫无胜算。这又不像亚马逊丛林有树林掩护。 记住，要悄悄地潜进去，不要开枪。 光头再次叮嘱。吃完东西，七八个人返回舱内，再也没有出来。沃克尔站直身子，才发觉自己因精神高度紧张而大汗淋漓。他似乎从未这样紧张过，狙击手不能出全力的信条那时竟被他忘记了。沃克尔回到镇里，向玛雅讲述了自己的判断。 我也感到他们不对劲儿。 玛雅隐隐的不安。 镇上有枪吗？ 沃克尔焦急地问。玛雅摇头。 镇里有370个成年男人，还有鱼叉、砍刀和弓箭，应该能对付他们吧？ 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强盗，不会站在你们的射程内，我们必须先下手。告诉大家，晚上务必关紧门窗，无论谁敲都不能开。 沃克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波娃刚追出两步，被母亲拉住。 我们去通知大家，做好防范准备。 太阳落下了地平线，沃克尔潜伏在海滩的自制双体船下，借着月光从木板缝中观察，反复盘算着对方可能采取的偷袭方式。 那是 两栖船右侧的海面上忽然冒出一小串气泡，沿着海岸线往东去，紧接着又有第二串气泡从船右侧冒出来，第三串，第四串，一共八串。 哼，原来是潜水偷袭，八个人都出来了。 沃克尔往东面看了看，在海湾的尽头有一处几米高的悬崖，茂密的树木一直长到悬崖顶，这显然是绕至镇子后方的绝佳通道。 你们这是找死。 沃克尔带八团气泡远去，便爬出船体往东边跑，窜入黑漆漆的森林之中。 他轻盈的如鬼魅一般潜藏在丛林里，闭上眼，侧耳倾听树枝通报给他的信息。他们进入森林了，显然他们不懂丛林战，动作幅度太大了。沃克尔判断出他们的前进路径，悄无声息地爬上一棵树，他把一枚石子扔在了不远处的一株矮树上。八个强盗听到了清脆的声音，立刻站住，屈膝蹲下。说是迟那是快，沃克尔抽出八支箭，以迅雷之势一一射出。漆黑的丛林中传来交替的哀嚎和狼狈的脚步声。该死，有两个没死。沃克尔一跃而下，奋力追击。忽然他左肩膀传来一阵剧痛，一把飞来的匕首刺中了他。他忍着剧痛举起弓，凭感觉射出一箭，逃跑的脚步声霎时轻了一半。沃克尔左手抬不起来，最后一箭已经无法射出。敌人还有没有武器？自己还能对抗吗？深入追击不是狙击手该做的事情。沃克尔右手举起复合弓，将核心箭末端咬在嘴里，牙首合一拉开了弓，闭上眼睛倾听树林带给他的信息，调整箭头松口，一支箭带着怒火射出，脚步声戛然而止，森林重归寂静。鲜血染红了沃克尔的左臂，他担心动脉出血不敢拔出，挣扎着回到了图书馆，却因流血过多倒在了门前。家家户户紧闭门窗，自然没有人发现倒在血泊中的沃克尔。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到了镇上时，早起的人发现了躺在生死线上的沃克尔。村民聚集到图书馆，三四个医生也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他，然而缺血过多的脏器已濒临衰竭，毫无恢复的迹象。有人在树林中发现了八个强盗的尸体，报告镇上。玛雅看着尸体上的自家的合金剑，当下就明白了沃克尔为何受伤。村民掩埋强盗的尸体时，天空中传来了一阵怪响后，渐渐地露出了一架飞行器。飞行器打开舱门，穿迷彩服、腰挎长刀、后背大枪的 KDA 走出来，身后还跟着十几个相似装扮的同伴。他们走到两栖船看了一会儿，打开两栖船的舱门，钻进舱内，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头，这伙杀人犯会不会逃到镇上了？一个人问 KDA。 也许怕有埋伏，我去看看，你们在这里等候， KDA 道。 KDA 大踏步走向小镇，掩埋死尸的村民纷纷丢下手中的工具往镇里跑。 KDA 看到那些死尸，悬在心头的石头沉了下去。 有人，又有外人来了， 那几个埋尸的村民高喊着。图书馆里守着沃克尔的村民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跑回家，拿起自制的武器围拢在图书馆的周围。 沃克尔保护我们，现在我们要保护他，谁伤害他我们就跟谁拼命。 KDA 凭借敏锐的听觉寻到了图书馆，他望着里三层外三层手持木棍铁锹的人，不由得惊呆了。忽然搞不清当地人和八个强盗的关系，他不禁后退几步想试探一下，正要开口，他一眼就看见了挂在图书馆三楼窗前那些破破烂烂的亚马逊狙击特遣队队服。 KDA 的眼睛猛然瞪大，拔出后背的大枪对准村民，指着队服高喊： 你们把他怎么了？ 村民面面相觑，不懂他在说些什么。有村民用当地话喊道： 你和强盗是一伙的吗？ KDA 想了一会儿，忽然用同样的语言说道： 我是他的朋友，不是强盗。 他指了指窗前的队服。玛雅从人群中走出来，神色惊讶地打量着几十步外的 KDA。 你认识沃克尔？你是他的朋友？ 利夫沃克尔吗？他竟然还活着。 天哪，谢天谢地，亚马逊特遣队只剩他一个了，苍天保佑。 我是他的战友，也是他的上司，请让我见见他。 KDA 立刻收起手中的大枪，双臂高举。玛雅将信将疑地派人上前收了 KDA 的武器，带他进入图书馆。床上的沃克尔 嘴唇苍白如纸，肆意无力回天。他半眯的眼睛一看到 KD 忽然瞪大，激动的要坐起来时，突然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KD 掀开他眼皮看看眼底，又摸摸脉搏，立刻掏出步话机，快把细胞修复机抬上来，快！第二天夜晚，星空依旧清澈皎洁，白天刚下了一场雨，将天地洗刷一新，也冲淡了森林中的血腥味，仿佛在为某个将走之人扫清送行的路。图书馆门口的石阶上，波娃静静地坐着发呆，沃克尔坐在他的旁边，低着头一言不发。波娃偷偷瞄了他一眼，低下头。 你明天真的要走吗？ 波娃问，声音淡淡的，如弯月的光。是的，我要回到那个乱世中去。 和他们一起走？ 嗯。 哦。 波娃似乎如释重负，却又愁上眉头。 难道这里不好吗？ 啊、哦，很好啊，可是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每时每刻都有人要死去，我能救一个是一个。 你们都是伟大的人。 哦，我算不上吧。 书上讲过，伟大的人不会为一己私利停下来。 波娃的下巴搭在了双膝上，右手拿一截树枝在地上轻轻地滑来滑去，似乎想说什么。 伟大的人是不是都这样辛苦呢？ 看着别人因你的所作所为而幸福，那是莫大的幸福。 你才21岁就明白这些道理并为之行动，真厉害。 波娃呼噜口气，仰头看星空。 可是你可不可以陪我看看星星？以后可能就没有这种机会了。伟大的人既然为他人服务，那么也请你满足我这个请求吧。 他们便这样并肩抬头远望浩瀚古老的宇宙，从猎户座到大小熊，从天狼射手到摩羯水瓶。沃克尔偷偷瞥了一眼波娃，却见他两颊上有水滴滑落。 对不起，可是 他每这样想一次，心底便如撕裂般开了口子。海滩上的飞行器突然传来隆隆声，呼的一下飘离地面，一溜烟的急速上升。沃克尔惊讶地站起身来，张大嘴巴，以为自己看错了。他浑身不住地颤抖，一时间脑子仿佛空了，又似乎乱成了一锅粥。裤袋内的步话机嘟嘟响起来，他取出一听，是一段录音。 抱歉啊，这是大家的决定，今晚就悄悄离开，把你给卖了。 好好生活吧，别打渡海的主意了，回来我们也不要你了。别辜负这里人的一片真心，你若辜负了，我们可饶不了你。亚马逊特遣队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可得给我们好好活着。最后说点什么呢？亚马逊特遣队万岁，因为你们的奋斗，135万人成功撤离，赞美你们。停下休息吧，沃克尔，你已经为这个世界做得够多了，祝你幸福。沃克尔听了一遍又一遍，不禁眼角湿润，两行热泪静静地淌下。他用衣袖擦了又擦，抬头望着远去的飞行器，直到它渐渐消失在星月之中。他一直仰着头，仿佛要将它烙印在心底。他就那样站着，如一座雕塑。波娃踌躇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伸出手，静静地握住沃克尔的手。两个人便这样整夜地坐在图书馆的石阶上，被雨后清凉的海风包裹，仰望着满天的星光。沃克尔心底的矛盾放下了吗？我们都不知道，给他留下录音的 KD 也不知道，或许连沃克尔自己也不清楚。波娃困了，微微侧身靠在沃克尔的肩膀上睡去。星光下的他在这片星雨之城是如此的美丽娴静， KD 用如此的方式把沃克尔从血与火的战斗中踢出来，